行车一路通行。挑战中153位帝豪 GS 车主呢同时启动车辆，在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的智能辅助下组成超长车队，向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发起了挑战，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本次挑战活动的发起源于流传在网络的表情神同步，帝豪 GS 车主们由此发起了一个帝豪 GS 实现神同步的想法。在活动现场呢，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认证此次挑战成功，颁发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挑战难度。一方面，参与此挑战的人员都是用普通车主用户，而非专业人员，在车辆行进全程中，车队要保持协调一致，非常的困难。另一方面，此次挑战在开放式的社会道路上进行，有天气、路况变化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153位帝豪 GS 车主勇于面对多项的不确定因素，顺利的挑战成功，实属不易。如今在智能互联畅行的时代，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开车看手机已经成为危害行车安全的一大因素。帝豪 GS 车主能够关注这一点，并呼吁大家专注驾驶，确实非常值得称赞。此次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的驾驶员非常的多，汽车社会的运转也更加有序。毕竟无论当前的汽车安全科技多么的先进，都不是公众忽视道路安全和交通法规的理由。 ACC 固然可靠，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以安全为前提。再来关注一下沃尔沃首款电动车2019年的量产，续航超402千米。沃尔沃执行长两年前曾表示，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到2020年将达到总销量的10%。同时他也表示，纯电动汽车真正意义上成为主流则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目前呢，海外媒体也获得最新消息称，沃尔沃首款的电动车将于2019年量产，续航里程将超过250英里，也就是402公里。沃尔沃北美首席执行官目前在2017年日内瓦车展上对外透露，沃尔沃首款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将超过250英里，最终售价将介于3.5万美金到4万美金。面对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购买纯电动汽车，消费者们的主要心理也是担心它的续航里程不足。此外，我们知道沃尔沃打造全新的 MEP 模块化专属电动车平台，这一平台将准许沃尔沃使用100千瓦时的电池组，从而使得新型的电动车拥有更长的续航里程。再来关注一下君越，别克换代君越将在下月上海车展正式发布。据悉，其将搭载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可选，售价会高于现款。外观方面，换代君越不出意外就是欧宝全新的英素亚的换标车型，它采用了典型的别克家族式的进气格栅，同时配备了全 LED 矩阵式大灯，车身将会与传统的三厢版英素亚保持一致，这一点可以从之前的谍照中得到证实。尺寸方面，其轴距相比老款增加了92毫米，车长增加了55毫米，后排腿部空间更加出色。此外，新车采用了大量的轻量化材质，整备质量将比老款轻175千克。动力方面，换代君越预计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汽油发动机可选，最大功率分别为124千瓦和191千瓦。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预计是6速手动变速箱或者8速自动变速箱。此外，新车还可能提供混动版和 GS 高性能版本。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I'm in love.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繁忙的路上，八大红香，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吻合双情，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天生的家里这么小，小小的窗户竟然成为安全隐患了吗？网上流传三岁女童命丧天窗的事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汽车电动天窗这个能够给我们带来便捷的舒适性配置，竟然成了扼杀女童的屠刀。这究竟是设计的缺陷，还是机械故障呢？亦或是人为大意所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电动天窗到底有多大的威力。首先检验一下天窗闭合对手臂的伤害。试验人员将手臂伸到了天窗之外呢，然后将天窗闭合时，在试验中看到天窗在接触手臂之后震荡一下后弹开，天窗在弹开后约一分钟左右又会重新启动关闭程序。据试验人员介绍，手臂被天窗夹上时，手臂会有些麻木，而手臂上会有明显的压痕。实验二，检验天窗加脖子闭合会不会导致窒息受阻。试验人员将脖子伸出天窗之外，然后将天窗闭合。与手臂不同的是，天窗在闭合时接触到脖子之后并没有立即弹开，而是在过几秒钟之后才弹开。据试验人员介绍，当时天窗闭合时会夹住脖子导致窒息受阻，而脖子上会有明显的压痕，所以我们的车主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将小朋友的头伸到天窗之外，因为天窗的加力比较大，安全隐患大，特别是对于小孩的伤害会更大。另外，虽然不少车型的天窗有自动防夹功能，但这种功能可能并不是太敏感，所以车主应该防患于未然。在这里呢，希望也有宝宝们的车主一定要谨记儿童在车内的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不要让我们的宝宝坐在副驾驶上。第二呢，不要让儿童使用成人的安全带。第三，不要抱着孩子坐车。第四，不要让宝宝的身体任何部位伸出在车窗外。第五呢，不要将我们的宝宝单独关在车内。第六，一定要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下60公斤的电吸门，如此被夹一下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经常会说，那些大力关车门的人一般都是没有车子的。大力关门其实是体现一个素质的行为。现在在一些豪车上一般都配备了电吸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轻轻带一下车门，车门就会关上了。那电吸门的存在也是有道理的，它可以方便小孩子或者是老人等力气不大的人，只要轻轻的用力把门关上就可以了，既省力而且还保护车子。但是电吸门也是存在一定缺点的。首先呢，是价格比较高，因为电吸门呢是车子的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和车子的功能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不建议我们自己去 4S 店再多装一个，因为很容易出现故障，而且可以导致车子没有办法保修。还有一种隐患呢，就是很夹手，因为电吸门的力度非常大，有60公斤呢，如果小孩子被夹到手也是非常恐怖的。但是平时我们如果开车的话，即便是别人大力关门也不好说什么，总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就说哎呀不要那么大力，这样呢也会显得两个人很尴尬。 过问两个被夹的事件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车钥匙上的小东西。当我们的车钥匙弄丢了，连备用钥匙都没有的话，这时该怎么办呢？手上已经没有钥匙了，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不可能再重新配备钥匙了。那车主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其实大可以不必担心，你的车钥匙还是可能重生的。相信很多车主都记得，提车时呢，在新车钥匙边上都有一个小的塑料片，而这个塑料片上会有一组数字。很多车主不知道这张小小的塑料片的作用，要么就是丢掉了，要么呢就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其实只要还有这张小塑料片，就算是手上没有钥匙也可以配出钥匙的。小塑料片上那组数字其实就是钥匙的齿形号，只要提供了齿形号，师傅们就可以配出钥匙来了。这时估计有一些车主就会想了，会不会有人拿走自己的齿形号去配钥匙呢，然后再开走自己的车子？其实车主这方面也是不必担心的，因为这时所配出来的钥匙只能将车门开启，开不了车的，只有电脑进行过防盗匹配之后才可能将车辆启动。但无论怎么说，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这张小的塑料片我们一定要妥善保管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ould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T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 it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I feel it coming, babe. I feel it coming.

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近几年，虽然国内的汽车市场的产品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形式，但不得不承认 SUV 仍然是时下的主流，而小型 SUV 也相对的便宜售价，同时呢，也能满足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对 SUV 需求的特性，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四款国产小型 SUV 的对比，它们不仅有着不错的颜值，还具备了非常高的性价比。今天对比的四款车型是一汽奔腾 X40、 东南 DX3、 奇瑞瑞虎 3X 以及比亚迪元。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选择了四款车型中售价相近的车型进行对比。一汽奔腾 X40 选择的是2017款的 1.6 升手动尊享版，东南 DX3 选择的是2017款 1.5 升手动尊贵型，奇瑞瑞虎 3X 选择的是2017款的 1.5 升手动智趣豪华版，比亚迪元选择的是2016款的 1.5 升手动尊贵型。先来对比一下售价，一汽奔腾 X40 呢，价格是7.98万元，东南 DX3 呢是7.79万元，奇瑞瑞虎 3X 是7.69万元，比亚迪元是7.99万元。可以说这几款价格是比较相近的。再来我们看看外形方面的对比，一汽奔腾 X40 呢，外观采用的是奔腾最新家族式的设计，三横幅式进气格栅，配以开眼角的前大灯，让车头显得更加有冲击力，车侧造型流畅，银色的行李架设计也为该车营造出了不错的运动气息。东南 DX3 外形用了棱角分明的线条来进行勾勒，显现出了动感流畅的车身造型，悬浮式车顶则为东南 DX3 增加了不少的时尚色彩。奇瑞瑞虎 3X 造型比瑞虎3要更加的年轻动感，前进气格栅与日间行车灯的周围都加入了镀铬的装饰，则进一步提高了车头部分的精致度。比亚迪元外观设计以时尚动感为主，一体化的前脸造型属于那种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类型，车侧的线条流畅，符合时下大多数人的审美。在外观方面呢，参照对比的四款车型均有着不错的颜值，时尚动感的设计风格也是这四款车共同的特征。内饰对比，一汽奔腾 X40 内饰主要以时尚个性的设计风格为主，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造型的运动感，且具有更好的良好握感。中控台上匹配的是8英寸显示屏，并搭载了一汽奔腾全新研发的 DLive 系统。再来看看东南 DX3， 中控台的造型简洁规整，黑色的内饰主色调为汽车营造了不错的运动气息。最为夺人眼球的就是中控屏上的四个圆形出风口了，它上面呢还配有防碳纤维面板以及镀铬装饰，造型也是很激进的。奇瑞瑞虎 3X 呢，内饰则延续了奇瑞瑞虎3的设计风格，造型运动的方向盘，丰富的内饰配色以及个性十足的出风口，让奇瑞瑞虎 3X 车内具有时代感与年轻的气息。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元，内饰的设计给人一种比较个性鲜明又不失时尚气息的感觉，而最惹人眼的呢，莫过于它的中控区边缘的 X 型镀铬饰条了，在营造出了车内的时尚气息的同时呢，也彰显了它与众不同的内饰风格。再来关注一下车内的空间对比，从车身的尺寸方面来看呢，东南 DX3 在车宽以及轴距两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汽奔腾 X40 在车高方面对于四款来讲的对比中也处于领先位置，比亚迪元在车长方面表现优异，相比之下奇瑞瑞虎 3X 则在车身尺寸方面都略显逊色一些，但是达到了该级别应有的水准。再来看看动力系统的对比，动力配备方面呢，参与对比的四款车型均采用自然吸气发动机，动力最突出的就是东南 DX3 2017款 1.5 升的手动尊贵型，最大功率是88千瓦，但在最大扭矩方面，一汽奔腾 X40 2017款的1.6 升手动尊享型的优势比较明显，最大扭矩为155牛米。 一汽奔腾 X0 动力方面搭载了一台 1.6 升的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4千瓦，最大扭矩为155牛米。一汽奔腾 X40 传动系统匹配的是六档手动变速箱，而东南 DX3 动力上搭配的是 1.5 升的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8千瓦，最大扭矩为143牛米。东南 DX3 传动系统匹配的是五档手动变速箱，奇瑞瑞虎 3X 动力上搭载的是一台 1.5 升的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8千瓦，最大扭矩是135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五档手动变速箱，比亚迪元动力上搭载的是一台 1.5 升的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80千瓦，最大扭矩是145牛米。比亚迪元的传动的匹配是五档手动变速箱。对于我们购车预算在8万元的车主来说呢，想要买一款靠谱省心品质又高的车型，或许这几款车也是值得您思考一下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Try to, it came too late to flow. 车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好，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油是很多车主比较关心的重要数据，无论是买车时还是买车后呢，我们用车都是十分注意的。想必大家也平时听到过不少的省油小常识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打个假，流传于民间的这些小省油的技巧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呢，让我们看看加半箱油更省油。很多老司机都说加油就加半箱油，这样呢可以减少汽车的自重，节约油耗。道理其实是这个道理，但是实际上能减少多少重量呢？咱们拿一个50升的油箱为例呢，一半是25升的汽油，1升汽油呢约等于1.5斤，25升的汽油就是37.5斤，相当于一个2岁孩子的重量。而且总是加半箱油，来回加油的路上的油钱和时间也会浪费不少。第二点就是高档低速更能省油吗？有些车主很自信地认为高档低速行驶会省油，因为发动机运转比较低，油耗就会比较低，这样可能直观上发动机转速低，但是相对于利用发动机制动，发动机克服了很大力才能够维持低转速行驶，这也会让发动机内产生大量的积碳，不但影响性能，还会使油耗升高。真正的省油驾驶法是根据不同的时速变换档位的。再来看看空档位滑行。空档滑行是将车速提高，后挂空档让惯性带着汽车往前走，当我们的车降速到一定程度时重新挂档加速，看似是蛮有道理的。关于空档滑行省油的这个说法呢，江湖上有很多的传说，同意的、反对的、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对于目前大部分直喷发动机的车型来说呢，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的做到省油，因为直喷发动机的车型如果空档滑行的话，发动机怠速时的耗油量要大于正常行驶时的喷油量，所以自动挡汽车滑行并不会省油，反倒会费油。而且空档滑行使车辆失去了发动机制动能力，在下坡时呢也会增加制动距离，相当危险。还有很多朋友会认为受到热胀冷缩的原理影响呢，早晨或者是晚上加油会比平常时段能加更多的油，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汽油的储油罐安置在加油站的地下安全深度，汽油的温度不会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 之所以早晚加油多，根本是因为白天上班没时间导致的，并不是因为早晚加油更加的合适。还有一些朋友说，这汽车的胎压过低会导致汽车费油，那把胎压打高就能省油吗？事实是，高胎压不会使汽车更加的省油，反而呢会使胎压异常磨损。汽车高速行驶时呢，胎压过高时会影响舒适性，而且还会增加爆胎的几率。所以不要随便调高或者是调低胎压，只要按照厂家的标准调整胎压就可以了。关注一下养车的小技巧，都说可乐能养车，也是能毁车的，一不小心也许我们几千块就没有了。说到可乐，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来喝的饮料吧，但是对于有汽车的朋友来说呢，可乐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其他妙用。可乐呢，由于含有碳酸、柠檬酸等酸性的物质，一个呢是很好的良好的清洗剂，对于锈迹或者是油污特别有效，像一些漆面啊或者是亮条部位的锈迹，到修理厂呢只能是重新喷漆或者是更换亮条，而使用可乐只要不是露出底漆或者严重的腐蚀就可以一擦而净了。但是可乐的清洁性是通过腐蚀实现的，所以也算是一把双刃剑了。如果不慎将可乐洒在车内，那乐子可就大了。有些车主的遭遇也是挺奇葩的，有的 4S 店呢接到车主的求救电话，说是自己的车子趴窝了打不着火， 4S 店就认为很平常，打不着火一般都是电瓶的问题，所以派出了救援车辆前去搭电救援。然而到达现场之后一看啊，维修师傅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很简单，车辆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故障。把车子拖到了 4S 店之后呢，维修人员用电脑对车子进行了检查，发现很多的线路及模块都发生了故障，最后发现其中一个模块居然所有功能都无法通过电脑启动。确认了是该模块的故障之后呢，师傅们开始拆解车底，准备拆卸配件。就在拆解的时候呢，发现了惊人的一幕，看到了一块巨大的污渍。这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腐蚀现象如此严重呢？车主这时才想到了几天前的一个小意外，一位朋友不小心在车内呢撒了一杯可乐，当时就擦了擦，表面看不出来就没有放在心上，本以为只要过几天清洗车辆仔细洗一下就万事大吉了，没有想到平时能喝下去的饮料居然能这么快导致严重的故障。最后呢，心情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随着气温慢慢升高了，停放在阳光下的车辆车内温度会变得很高，一定不要把易拉罐之类的碳酸饮料放在仪表台或者是其他能被阳光直晒到的地方，真的会爆开的。如果是流入缝隙腐蚀了车内的线束，这个损失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内饰清洗就能解决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Look into my eyes, you will see what you mean to me. Search your heart, search your soul, and when you find me there, you'll search no more. Don't tell me it's not worth trying for. Another voice is send off, let go.